幸福就是我们的标杆。 新闻是如何发生的？谁是其中的关键人物？事件会向何方发展？新闻故事在此展开，各方观点在此汇聚。新闻天天谈，新闻大家谈。 热播剧《扫黑风暴》引发的超前点播争论有了最新进展。中消协发文表示，超前点播重自愿，逐级限制要取消。随即，三大视频平台马上有所动作。腾讯视频热播的电视剧超前点播可以选集解锁，爱奇艺表示正在开发超前点播单集可选的功能，预计15号上线。知情人士透露，优酷也在研究上线单集解锁功能。视频收费的套路层出不穷，从 VIP、VVIP 到 SVIP， 用户付费越来越高，但是为何在同等会员条件下，用户能享受的权益越来越少？付费解锁提前观看的超前点播模式从何而来？针对超前点播，应该建立起一套怎样的规范呢？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天天谈。您好，听众朋友，我是传艺。 您也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和其他优质的音频内容。 今天的新闻天天谈，我们来关注的话题是中消协回应超前点播争议，明确超前点播重在自愿，逐级限制要取消。如此表态释放出哪些信号呢？来听记者陈磊带来的新闻访谈。 大家好，我是陈磊。首先呢，有请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一位是北京怡和中宏律师事务所的卢云律师。卢律师，欢迎您。 主持人好，大家好。 还有一位呢，是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的副秘书长，北京阳光消费大数据研究院的院长陈英江先生。陈院长，欢迎您。 主持人您好。 好，我们还是从电视剧《扫黑风暴》来说起。这部剧呢，一共有28集，8月9号起在腾讯视频独播，每天更新1集，会员可以抢先看4集。那从8月19号开始呢，会员可以按照3元每集的价格顺序来解锁，每天新解锁1集。如果消费者全程参与到超前点播，在会员费用之外呢，还需要支付42块钱。腾讯视频呢，在公告中是这样写的：应广大 VIP 会员超前观看的需求，腾讯视频2020年正式升级了面向 VIP 会员的付费超前点播服务。在保证普通用户和 VIP 会员用户原本内容更新节奏不变的前提下，将针对具有超前点播标签的内容提供 VIP 付费超前点播的服务。那事实上我们也知道，这个付费解锁提前观看这两年是比较流行的，然后这个超前点播在各大视频网站也是很常见的。那么这个超前点播的模式到底是从何而来？为什么各大视频网站都要跟风推行这种模式呢？陈院长。 超前点播这种业务啊，主要是近两年以来各大视频呢它新推出的一项业务。以前呢，我们看热播的这一种电视剧一般都是一天，比如说像2集啊3集，然后你看完今天的就要等到明天这个时间，有的人可能觉得还不太过瘾，我想继续看下去。那么一些视频的网站呢，抓住了这一部分人的这种心理，你想提前看，他呢就买下了所谓的片方的这一种超前的独家的播放权限，然后他再以热播抢先看呐、或者说超前点播啊，再以服务的这种噱头也好，方式也好，吸引消费者来购买。他这种服务推出来之后，确实还是有很多的消费者觉得单次的收费也不是很多，所以呢确实购买的也很多，所以客观上来说呢，他这种超前点播的服务还是有市场的，卖得很火的，所以呢各大的视频网站呢频频的就会跟风，都推出了这种模式。 好的，卢律师。 这个可能主要是基于大家对于这个追剧，特别是在追的过程中啊，想提前知道前面的一些情况，就是特别是有一些现在这个工薪阶层哈，那么他平时上班比较忙，然后呢在这个休息的时候呢集中去看，所以呢就希望能够去超前的完成追剧的一些内容， 所以呢产生了这样一个需求。那么随之而来的呢，经营者呢就把这个超前点播作为了一个这样的一个营销的方式，或者说是一种代客的方式啊。总之呢，它变成了一种这个平台这个营销的一种模式。那么随着大家提前去了解一些追剧的一些内容的需求呢，所以各大平台呢出现了这个超前点播的这样一种模式。实际上本质呢还是一种播放模式，只不过是伴随着一些人的一个特定的一个需求，然后产生了这样的一个供给。所以呢没有特别的新意，只是说从服务的角度来讲有了这么一个名词，但它实际上的内容并没有实质性的变化。主持人， 是的，那其实对于超前点播呢一直是存在着争议的哈。消费者认为说自己已经购买了会员，就应该是享有提前观看剧集的会员权益，所以对于视频网站推出的超前点播收费，购买了会员的消费者就认为这涉嫌呢重复收费。然而呢这个视频平台却说呢，这是给热播剧铁粉提供的一种可选择的服务，并非属于强制消费，也是有独家版权的版权方的商业自由。那么这个双方的观点哈，到底孰是孰非，您怎么看，陈院长？ 的确哈，从两边来看好像是都有道理。从企业的角度来说，我可能现在要去购买这种独家的版权，那么我就要增加付出的成本的费用，那么我在提供这种服务的时候呢，我收取一定的费用，那我觉得确实也是可以理解的。但前提是不能够改变之前的 VIP 用户的这种服务协议。比如说我之前购买了 VIP 的用户的会员，你呢承诺了我可以看热剧啊，同时呢你也承诺不会有广告。我觉得首先你是要兑现你之前的一个承诺，不能够去更改以前服务的这种协议，尤其是不能够减少之前约定的这种服务的内容，或者说变相的来降低之前服务的标准。比如说之前的用户购买了会员，每天要看的内容不能够去减少，你也不能故意的以前每天更新四集，那你现在呢每天更新三集两集，或者说你以前每天都有，你现在可能周末就没有，甚至会增加广告。那我觉得你要是改变了这个用户协议，你要去减少这种服务，那实际上对消费者来说确实你是损害了这种老用户的合法的权益。那么另外一个从消费者的角度来说呢，还有一种我觉得确实是一个除了我们刚才说的变更了用户协议啊，减少服务啊，或者降低服务标准，这些是明显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这种。还有一个呢，可能尽管你这些好像表面上都没有，然后消费者是觉得我以前购买了一个 VIP 的会员服务，那通常大家觉得 VIP 本身就是一种特权的一种象征，那我买了这个服务，实际上我在你这个网站上就应该享受特权的这种服务，是吧？那你现在呢，你在 VIP 的这一种之外还要推出 VVIP 或者是 SVIP 特权中的特权服务的时候呢，可能有些消费者呢情感上呢也难以接受。他可能确实在购买的时候他觉得我是有误导的，我觉得这一种 VIP 可能就会享受超前服务，那这里面如果你企业的约定又不是很明确，那这个确实我觉得是会有争议的，或者说对消费者也是有误导的。 具体的问题还要具体来分析。我们再来看看哈，针对近期视频平台 VIP 会员超前点播机制的问题，中消协的最新回应。可以说呢这个回应是非常的详细，那为了让大家更好的了解哈，我们也原文来播发。中消协发文说呢，超前点播重资源，逐级限制要取消。中消协认为超前点播业务是各大视频平台去年推出的一项新业务。那此前一些视频平台规定 VIP 会员享有热播电视剧自制剧呢可享受提前观看这样的权益，对于超前点播业务推出前已经购买了 VIP 服务的老会员，视频平台应该按照原有会员的协议提供服务，不应该借着修改格式条款来增加收费项目，向 VIP 服务未到期的老会员收取超前点播费，减损老会员依据原有会员协议享有的提前观影的权利。那对于超前点播业务推出后的新会员，视频平台应该明确会员享有的权益内容，不得为收取超前点播费用故意减慢视频更新的节奏，损害普通消费者和会员的既有权利。 此外呢，视频平台规定单集收费，逐集购买或者是逐集解锁，不论消费者是否需要，都必须按顺序购买才能实现超前点播。这样的做法是有损于消费者自主选择权，违背消费者真实的意愿。那么中消协的这条回应，它主要是明确了哪些信号？另外，从超前点播的定性角度来看，怎么来理解中消协对于超前点播这样的一个表态？ 中消协的这个回应呢，一是它针对这种老的会员，要求你平台呢要履行你原来的这种协议，你不能够单方面的去修改合约的这种内容，你也不能够另外单独的去增加这种收费的这种项目。那么针对新会员呢，你要确保他的公平交易权，你不得设置比如说故意的减慢视频的更新的这种频率啊，故意的增加广告啊，或者说通过一些其他的途径变相的强制消费者来购买所谓的超前点播的这种服务。所以总的来说，我觉得中消协的关于超前点播的这个回应呢，就是说你既要公平合理，不能损害老用户的公平交易权，同时呢又不能够损害新用户的选择权，不能变相的或者说强制这种新用户去选择超前点播的这种服务。总的来说，你要确保消费者的公平交易权啊、自主选择权都得到合理的保障，我觉得是这样的。 其实如果说上一轮哈，我们关于这个超前点播的争议，是止于视频平台更新条款，那么这一次由扫黑风暴引发的争议则更聚焦于逐级解锁。按照规则呢，会员选择超前点播时必须逐级解锁。对此啊，上海市消保委表示说，既然是按级收费的，那消费者就有权选择他要看的那一集。所以说按顺序解锁观看涉嫌了捆绑销售，是对消费者选择权的漠视。那么其实腾讯视频呢也开始了行动，我们关注到热播的电视剧超前点播可以选集来解锁的，但是对于腾讯上线的这个选集解锁功能，不少网友呢并不买账，认为这依然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做法，其实呢是换汤不换药。那么我们现在应该怎么来认识哈？从这个之前的超前点播必须是按集来解锁，到现在可以选集解锁的这样的一个变化，卢律师。 当然这个有一个过程哈，我非常认可这个上海消保委所做的这项工作。实际上呢，它也是从这个消费者权益保护的角度，从保障消费者选择权的角度去为消费者进行了一个争取。但是呢，可能作为平台来讲，当然我们也是一种猜测啊，有可能他会认为说，那么一般的观影习惯呢都是按照这个顺序来，所以呢他按照这个所谓的逐级的这样一个解锁。但是呢，其实这种方式可能只是他们单方的认为这是一个普通的观影的方式，但是也许在现实生活中，那么有一些消费者可能重点对某一个桥段或者是对某一个结局更感兴趣，那么这个时候由于逐级解锁的这样一个规则呢就限定了消费者的选择权。所以呢，我觉得这个正如刚才主持人所说哈，既然你解锁每集都是需要付费的，那么你就不应当去限制我去解锁哪集，否则的话呢你还要去限制逐级的话，其实是有这个变相强制的这个意味在里边。其实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觉得就是消保工作呢其实现在看起来也是更加专业更加细致。那么不仅说我们通常的这种搭售啊捆绑啊显而易见的去进行一个争取，而且对这种比较细微的细节化的这样的一些消费者权益的这样一些点呢，我们看到也是在进一步的去争取。所以我觉得通过这样一个权益的争取的这样一个行为呢，其实对于消费者来讲是一个重大的利好。那么这个时候呢，我既可以按照原来的这个顺序来看，那我也可以去重点选择某一集或者是某一个结局去看，所以我觉得这个肯定是消费者去特别受欢迎的。但是翻过来讲，可能对于平台来讲，他们的这个需要一些后台上的支持哈。那另外呢，可能由于这个消费者有了更充分的选择权，那么从原来的逐级去解锁到现在的选集解锁，表面上看也可能消费者选择的集数少了，但是我们知道现在在平台上去观影呢基本成为一种新的生活习惯或者新的消费习惯，也就是平台其实不用担心说你原来卖十集的钱现在卖了五集，实际上消费者其他时间还是会继续观影的，而且这样赋予消费者一个更多的选择权，也许消费者对这个平台的服务也好，对于这个平台的粘度也好，也许会更高，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双方共赢的一个选择。 好的，陈院长。 我觉得超前点播哈，它以前主要来说按顺序去解锁， 也就是说我可能大概了解七集八集这种内容，我可能只想去看第九集或者第十集，但是你必须要先买第七集才能买第八集，买了第八集才能买第九，所以你以前就不管你想看不想看的，你必须要按照顺序来购买。那么对消费者来说呢，他想看其中的一集就必须同时要购买之前的所有的内容，这种行为呢，我觉得确实是涉嫌侵犯消费者的选择权，涉嫌强制消费者去购买他自己本来就不想去买的这种内容，所以我觉得以前的这种做法确实是不合理的。那么现在呢，企业也开始推出剪辑解锁的功能，这个呢，我觉得还是值得期待的。如果企业能够真正的把选择权还给消费者，并且呢，事先又告知观看的规则和收费的标准，真正的让消费者去选择，同时呢，又不增加附加的条件，或者说附加的费用，那我觉得这样对消费者来说还是比较公平的。当然有些企业现在也还是刚刚推出，不是很完善，有的企业呢也正在推出的过程当中，所以我觉得将来具体怎么样，那还要看企业的具体的行动，新的服务的规则还得看它具体的情况。 嗯，那其实除了超前点播哈，刚才一开始的时候呢，陈院长也提到了这一点啊，消费者还反映了视频平台对于热播剧单方面修改的更新周期，比如说原来是每天都更新两集，结果呢现在变为了周一到周三每天更新两集，同时呢又推出了付费超前点播啊。一开始陈院长也提到了哈，其实这个呢是摸准了很多的消费者希望早点看到剧的这样一个心态。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更多人会选择付费超前点播。如果说视频平台确实是更改了播放周期，每周减少了播出集数，那这是否是侵犯了会员的权益？那消费者哈提出这样的一个质疑呢，是否是合理的？陈院长， 消费者的质疑，我觉得还是确实是有道理的，因为你对老用户来说，这种做法实际上就是单方面去变更了合同的内容。你以前我跟你签协议的时候，你推出的是这种服务，比如每周更新几次，或者说更新了多少集，但是你在我购买之后明显的减少这种服务，相当于你减少了服务的内容，实际上变相的提高了服务的价格嘛。我觉得按照我们的想法来说，实际上它属于一种违约的行为，因为按照我们的技术去发展电视剧啊，各方面的这一种生产啊流程来看，本来不应该说越来越少，我觉得你应该特别是在这种网络上的推出，我觉得既然你能够超前的点播都可以，那我觉得你确实是不应该去减少之前的服务的这种内容，所以我觉得这种行为我觉得是属于一种违约的行为。那么对新用户来说，那以前每天更新的这一种频次是比较高的，那你现在呢把这个更新的频次呢降低，我觉得对新用户来说同样也不公平，你涉嫌故意的比如说去设置不公平的交易的规则，变相的去强制消费者选择超前的点播的服务，那我觉得这种行为也涉嫌损害消费者公平交易权。总的来说，我觉得这种企业其实你不应该去减少或者说降低服务标准，然后通过这种方式来获取更多的利润，这样的对消费者来说确实是不公平的，也是导致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做法。 嗯，如果是单方面的修改，就是违反了相关的合同约定。好的，稍后呢，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天天谈。 热播剧《扫黑风暴》引发的超前点播争论有了最新进展。中消协发文表示，超前点播重自愿，逐级限制要取消。随即，三大视频平台马上有所动作。腾讯视频热播的电视剧超前点播可以选集解锁，爱奇艺表示正在开发超前点播单集可选的功能，预计15号上线。知情人士透露，优酷也在研究上线单集解锁功能。视频收费的套路层出不穷，从 VIP、VVIP 到 SVIP， 用户付费越来越高，但是为何在同等会员条件下，用户能享受的权益越来越少？付费解锁提前观看的超前点播模式从何而来？针对超前点播，应该建立起一套怎样的规范呢？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天天谈。 好的，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天天谈。今天呢，我们请到了北京颐和中弘律师事务所的卢云律师，还有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的副秘书长、北京阳光消费大数据研究院的院长陈英江先生，跟我们一起来探讨相关话题。 那我们也关注到，实际上呢，这个会员平台套娃现象早就有争议和判定了。那像电视剧《庆余年》热播的时候，上海的律师吴生威呢，就以付费超前点播侵犯了视频会员的合法权益，将爱奇艺告上了法庭。他认为爱奇艺本该是向他提供为期一年的会员服务，在这个期间可以免费看剧，而且不用看广告的。但是时间还没过半年，爱奇艺就更新了会员的协议规则，增加了超前点播，而且这个超前点播与会员的热剧抢先看的服务是存在冲突的，因此可以说是侵犯了老会员的权利。那么北京互联网法院呢，在2020年的6月份开庭审理之后呢，宣判了说这个超前点播模式并没有不妥，但是不应该损害会员已有的权益。在购买会员服务之后更新的付费超前点播条款，对于消费者是不发生效力的。当时吴生威律师胜诉之后哈，同样被侵犯的老会员为什么大多数是没有发生的，而是选择算了。另外呢，我们也知道，就是这个案例其实是很有代表性的，但是即使有这样的一个代表性的案例之后，相关的视频网站对那些没有发生的老会员依然是沿用了新的办法。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存在？陈院长， 这个案例啊，真的是会哭的孩子有奶吃，我觉得真的是一个这样的典型的案例。主要呢，还是企业的这个违法的成本太低了，加上呢，现在消费者维权的这种成本呢又比较高，而且有的消费者维权的意识也不强，所以呢，给一些企业呢造成了他的侥幸的这种心理。你像这个案例，这个律师自己去维权，他的成本会低一点，因为他对法律维权的流程呢，包括相关的知识啊，他都比较了解。那你要是普通的消费者，可能要专门学习了解相关的这种维权的知识，甚至我可能还要专门去请一个律师。最后我打赢了官司，你看涉及到金额不高，可能他就说那你就多看几集，那我折腾这么一大番，最后的这个结果其实也没有大不了的东西。尤其是对企业来说，他呢就多给你开放一点权限而已。恰恰如果他采取这种方式的时候，他看起来单个的服务的合同可能金额不高，但是因为他在互联网上用户是海量的，他推出这么一个业务会获得大量的服务合同，所以他最后呢能够获取大量的经济的利益。所以我觉得这种情况啊，就会纵容我们的企业一再的铤而走险的去通过这种手段获取更多的利益，不惜通过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方式来获取更多的经济利益，它可能会越来越铤而走险。但是对消费者来说，久而久之要付出很多的维权的成本，最后我也得不到什么样一个维权的结果，甚至呢我有可能还得不到这么一个结果都有可能。所以呢，消费者有的时候就慢慢的会养成这种自认倒霉就算了就认了，确实是这是一个典型的案例，值得我们有关的监管部门、司法部门去研究的一个案例。那么将来可能针对这种现象，我们怎么要去加大违法成本，让他付出应有的一个代价，同时我们的司法部门也要考虑怎么样让消费者能够方便的通过司法的途径来维护自己的一个权益。所以我觉得将来我们可能有些方面还是需要去进一步的去加强的。 好的，那其实除了超前点播呢，消费者还有一个非常大的质疑哈，就是平台宣传充会员将免广告，但是我们在实际情况中会发现啊，其实这个只是去掉了视频开头的广告，视频播放中间呢有一些广告，比如说弹窗广告啊，还有片尾的广告啊，口播广告，不少的广告必须是会员主动的点击关闭它才会关闭。那么给消费者的一个感觉就是哈，花了 VIP 的钱却不能真正的去广告。不少视频平台还在协议当中称呢，这些广告可能是无法解锁的，希望消费者理解并接受。那么这样的变相广告是否是属于霸王条款？卢律师， 其实从有视频平台播放这个方式以来呢，关于广告的这个争议就从来没有停止过。我们知道啊，就是这个平台它在运营的过程中，它一定是需要有这个广告的这样的一个营销的方式在里边，这个是 与生俱来的哈。那另外一方面呢，作为消费者来讲，可能很多人觉得说，那你看电视也是会有广告的，那你要是在平台中不想看到广告的话，那你可能需要花一个相应的对价。但是呢，即便花了一些对价，可能还会有一些不同形式的广告啊或者弹窗啊会显示出来，那么这时候就产生争议了。消费者会认为说，我花了钱怎么还会有这样一些广告。所以我觉得关于在平台在这个观影过程中的这个广告的问题啊，确实比较复杂，不能一概而论。因为呢，它有很多比如说是片头的，或者是前情提要，或者是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些跳转的一些广告，但它有的呢确实提供了这个一键关闭，有的呢是不可以的。所以这些年来，其实这个应该说平台的这个广告的这部分内容哈，平台广告本身是大家没有人质疑的，只是说我如果买了相应的 VIP 服务之后，如果还有广告，可能消费者的体验就差一些。所以我觉得从平台本身的角度来讲哈，广告作为其不可这个缺少的一部分的这个收益本身是无可非议的。那么作为消费者来讲呢，我觉得这个在平台在购买这个相关的会员权利的时候，其实应当去充分的去查看这个会员的规则。那么作为平台来讲呢，也应当把相关的规则明示给消费者，比如说你花了多少钱，是什么级别的会员，然后你的这个观影的过程中不会出现什么样的广告，这些情况呢应当去事先的去向这个消费者向用户进行一个说明，而且呢要以显著的方式去提醒。而且我们更需要强调的是，可能在过程中呢，平台的规则会不断的调整。那我们曾经呢看到过某一个平台呢，它的平台规则在一周左右的时间就调整过三四次，而这样的调整呢，其实往往消费者是没有注意到的。所以呢，我们需要强调的是，如果你的平台的规则要发生变化和调整的时候，而且如果这些条款与消费者有重大权利义务关系的话，那么按照民法典的规定以及按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它是必须要让消费者去说明的。那如果你没有进行说明，你就擅自的进行了一些更改，那么这些更改如果消费者不知情的话，这些条款是有可能不作为这个条款的内容，并且呢还有可能是一种无效的条款的。所以就是相当于在为客户为用户在提供这个观影服务的过程中，一方面呢是要平台保证他自己的这个收益哈，那另外一方面呢也要去充分的保障消费者的这个知情的权利。 好的，另外呢有很多会出现这种变相的小剧场，就是说出现的人物是剧中的主人公那小剧场的内容却是宣传某种产品，那这个是不是也是广告？那按照法律是不是也应该予以禁止？陈院长， 我觉得这些广告本质上都是起到了宣传产品的这一种作用，所以我觉得它本身也就是广告的形式。其实我们广告法里面是有规定的，不能够通过任何的这种报道啊节目的形式来做广告。其实我们广告法是有规定的，尤其是在互联网上这种广告，比如说以弹出的方式来发布的，那你要以显著的方式去标明可以一键关闭的这么一个标志，你要确保消费者能够一键的做到关闭。实际上我觉得我们的广告法这一块的规定都是比较明确的。这个呢，一方面呢，我觉得可能因为现在这种互联网广告哈，它确实比较多，而且在网上也比较分散，也不像我们传统的这种广告，它就在固定的场所，是吧？然后你日常的这种检查都能够基本上做到全覆盖。那么现在的互联网广告呢，它是海量的，监管上确实有一定的难度。这也说明我们将来进一步在关于互联网广告的监管上需要下更大的力度，或者说要加大惩罚的力度。 热播剧《扫黑风暴》引发的超前点播争论有了最新进展。中消协发文表示，超前点播重自愿，逐级限制要取消。随即，三大视频平台马上有所动作。腾讯视频热播的电视剧《超前点播》可以选集解锁。爱奇艺表示正在开发超前点播单集可选的功能，预计15号上线。知情人士透露，优酷也在研究上线单集解锁功能。视频收费的套路层出不穷，从 VIP、VVIP 到 SVIP， 用户付费越来越高，但是为何在同等会员条件下，用户能享受的权益越来越少？付费解锁提前观看的超前点播模式从何而来？针对超前点播，应该建立起一套怎样的规范呢？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天天谈。 那其实可以说超前点播只是导火索，广告多呢也早就不是新鲜事儿了。互联网平台谋求这个商业利益可以说是无可厚非的，但是确实是需要平衡好商业化的节奏以及用户的体验和服务。那么卢律师哈，在您看来，作为互联网平台，它应该怎么来平衡好商业化的节奏以及给用户的这个体验？ 我觉得现在这个我们可以看到的这个平台非常多哈，其实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有的平台呢当发现一些问题的时候，它可能在起初在这个平台发展或者是在追求利益的过程中呢，可能一定程度上是存在一些缺陷的。那么当我们相关的消保组织也好，我们的这个中消协也好，发出一些这个指导性的意见的时候，它能够去及时的进行一个纠正，我觉得这个从消费者的体验和感受来讲就会非常好。那么如果同时存在几个平台的情况之下，那么消费者肯定会去选这个价格合理，然后条款呢又符合消费者权益保障的，而且呢这个金额呢又合适的这样一些平台呢去观影。那现在呢我甚至有一次看到有一个我们同行的这个手机里面啊，就所有的这种视频类的网站就20几个，然后所以呢他选，对于消费者来讲这个选非常多的。所以我觉得作为平台来讲，也不能单纯的以所谓的这样的一个利益呢去建立在剥夺了消费者权利的这个基础之上。我觉得其实作为平台来讲，只有把平台的服务做好了，把消费者的权益做好，把消费者权益保护的这个工作做好了，那么它的这个平台可能才能赢得更多的消费者的这个青睐，才能赢得更多的这个消费者的信赖。而从这个角度来讲呢，消费者权益的保护一定是平台的立命之本。那么如果说你的平台的规则设置过于复杂，你的条款于模糊，甚至说你有一些霸王条款存在于里边的话，那么一旦发生这样的一个消费者纠纷，或者说我们现在的这种公益诉讼，那么这个平台肯定是需要面临着这个整改的这样一个规则。那与其说这样，倒不如平台现在开始一个自检自查的一个过程，去把平台上经营的这些规则规范，按照我们民法典的规定，按照我们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呢，去进行一个合规化的处理，来去更好的保障消费者的权益，其实是谋求了平台更大的发展。主持人， 的确，由于竞争激烈哈，版权成本也是比较高的，消费市场发展也不是很成熟，很多视频网站的会员规模又处在高位了，所以视频平台一方面要为好的内容持续投入，另一方面也确实面临着营收的压力，长视频行业一直是面临着高亏损的局面。那么对于视频网站来说呢，提升付费内容的门槛以及消费者权益之间的这个关系该怎么样来平衡？陈院长，您有一些什么样的建议？ 我觉得企业去追求合法的利润完全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企业呢，你要想办法去为消费者提供更多的个性化的或者说多样化的服务，你不能是简单的变一个法子就来收钱，关键是要给消费者呢提供这种优质的服务，增加这种服务的附加值，这样去创造新的这种利润点，我觉得是可以理解的。所以总的来说呢，我觉得企业充分的竞争，同时呢定价呢一定要合理，存在一个规则，包括收费都要存在这种合理性，同时要确保消费者的知情权，消费者做出购买选择之前，你要让他对你的服务规则包括收费的标准都应该充分的去告知，让消费者充分知情的情况下做出这一种选择。我觉得只要企业能够做到充分的去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同时呢又制定公平合理的交易规则和收费的标准，这样的企业能够获得更多的利润，那我们消费者呢能够获得更好的优质的服务，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双赢的这一种局面。这个企业如果只是一味的编造各种由头，你增加一点服务就要增加几倍的收费的标准，那这些显然是侵犯了消费者的这种公平交易权的，那么将来消费者肯定也会用脚去投票，不会给你这样的企业提供更多的这种发展的机会。总的来说，企业呢你还是要诚信守法的经营， 为消费者呢提供更好的服务。那么消费者呢在获得更好的服务的同时，也愿意适当的去增加合理的费用，这样将来才是一个良性的发展。 的确，对于视频平台来说呢，能够少一些套路，多一些真诚，真正的提高质量，在完善用户体验方面下功夫，让消费者花的每一分钱都得到质量和价格相符的应有回馈，消费者还是会用脚来投支持票的。好的，今天也非常感谢两位带来的精彩分析。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新闻天天谈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想要了解更多热点新闻，请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明天再见。